场别开生面的品虾师招聘会呢，在南京上演。我是万年星和百亩虾田分红的丰厚待遇，吸引州内外的虾粉踊跃报名。品虾师每天需要不停的剥虾、吃虾，记录下每一批小龙虾的形态、色泽、口感和辣度，以及烹饪、品控、供应链等各个环节。现场不仅考验了准品虾师们的剥虾速度，还要能肉眼看出虾有多重等等品虾的绝技。最后九人呢进入了复试，除了三秒剥虾还有吃虾变味等等考题之外，最后一道题竟然是交5000字论文。你觉得自己 OK 吗？ 走，如果